Hello， 彭晴。 Hello， 莫莉。十点零八分啊，敏感时刻又嚟啦。 系啊，今日我觉得好充实啊，唔知点解个感觉。 啊，因为我哋喺做节目之前已经做咗好多嘢。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我自己咧最近咧又试唔同咗啊，因为 有咩唔同咗啊？ 系我又开始有少少呢个减肥有一半嘅成功啦，半成功。 你咧真系莫莉，唔该你俾心机吓，好多听众都听住嗱，即系话唔好得个讲字啊，成日都真系俾心机做啊。 系啊，我已经乖咗好多啦，即系譬如而家咧，我搭车嘅时候咧，即系我之前揸车翻嚟，呢排少咗揸车，原因点解咧？就系、是、我放咗工之后，我就由呢度行去九龙塘嘅地铁站，跟住之后咧再行翻屋企，跟住之后咧就咁呢一段路啫，即系只系我翻工嘅呢一段路啦。我计过啦，即系因为有电话，因为会计你几 多 步啊嘛， 系啊， 就已经去到政府嘅目标嘅一半。 哦，五千步啦都有。 系啊，有五千步噶啦， 即系来回咁样五千步都 系啊， 几好 唔计其他运动嘅时候，咁唔知系咪因为咧？哎，我终于我发现咗一样嘢，原来当你一个人咧，肥胖嘅时候咧，有少少半状放弃状态嘅。当你咧又瘦翻少少，你喺块镜度见到自己，系啦，唔同咗少少之后咧，就唔同咗。跟住我呢排又试化翻妆啦。 啊，唔怪之得呢几排，我呢几排翻工咧系靓咗好多嘅。真系啊， 因为 之前唔化妆噶，见到我吓鬼咁样。哎、sorry 啊，唔好意思。 因为咧，话说有一日咧，我几时有最大嘅动力，令到我唔得啦，我一定要坚持，要开始喐啦。就系因为话说有一日，彭晴就同我讲，佢就话：喂，你呢件衫真系好唔得啊！你唔好，你真系要努力啲啊！咁 唔系，我叫你唔好再着呢件衫。 系啦，努力啲啊，系啦，咁讲。跟住我就开始正视因为嗰件衫系咩咧？因为早排嗰时冻嘅时候，嗰件衫真系的确好保暖嘅。同埋，如果我知道夜晚就系翻嚟做节目嘅时候，我就通常都唔理着啲咩。 因为你 就 见到我嘅啫。 系啦，只要暖就走噶啦，笠上身就算嘅。跟住自此之后啊，唔得啦，都系要，唉，都系要扮翻靓，要作准备自己。你唔知道几时会见到咩人。 哎呀，真系原来我嘅说话对你咁大影响， 系噶。但系咧，我想讲 讲多啲赞美嘅说话先得啦。 但系我想讲一样嘢，我唔知道彭晴有冇同样嘅谂法啊？最近咧，即系唔好话最近啦，呢一年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我的而且确我啲护肤化妆品咧 少咗， 少用咗好多， 尤其是唇膏啊嘛。 其实好多嘢，我连粉底而家都唔用啊。 哦，系咩？我净系听到早排我啲即系啲朋友啦，或者同事都讲啦吓。喂，你有冇留意啊？啲唇膏咧，其实咧都减价都减得好多。点解？因为我哋成日都戴口罩。 系啊。 咁基本上你都系有，系咯，我都听你讲化半妆。 系啊。 咁就所以唔使用咁多化妆品。 系啊，甚至乎咧，因为咧成日觉得焗住咧啲毛孔咧，跟住粉底又麻烦。我最近终于即系我就发现咧，一除口罩嘅时候真都唔系老啊，因为真系好多一笪笪。佢瑕疵咧， 系 跟住我呢排就揾翻个粉底搽翻咯， 一笪笪嘅瑕疵都唔紧要，你真系嗰啲。我哋啲口罩肌好敏感咧，成日遮住个下巴咧，哇！即系生嗰啲粉刺咧，多到不得了啊！ 系啊，你知唔知我啲粉刺多到真系士多啤梨噶咁啊！ 真系好惨啊！所以呢一年咧就系为咗啲皮肤啦，又去唔到做 facial 啦，咁但系就要自己屋企咧做好多清洁嘅步骤啊，咁样先得咯。但系冇办法啦，粉底呢啲嘢咧，真系我哋工作关系咧，所以点都要化个全妆， 系 就唔能够净系化个半妆，系啦。咁所以咧粉底咧点都系要。用嘅 系啊， 咁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咧，我唔知道我哋莫莉啦，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觉得买粉底咧系咪一件好容易嘅事？对于我嚟讲咧，我系觉得一件好困难嘅事。点解咧？因为我成日啲颜色咧。都唔係買得好準嘅，咁當然第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夏天同埋冬天嘅時候，你自己啲膚色啦， 係 多唔少都有啲唔同啦。夏天你梗係會比較深色啲啦，係 因為 曬成日曬太陽啊嘛，就算你搽咗防曬，你都會曬黑噶嘛，係咪？好啦，咁冬天咧相對你就冇咁多户外活動啦，其實咧你嘅膚色咧相對比較即係會白翻少少嘅，所以需要有兩種唔同顏色嘅粉底。但係咧，我係成日都咩咧？我咧有幾座牌子咧。系尤其是日本嗰啲牌子啦，应该咁讲啦，我系买唔到佢啲颜色嘅。韩国嗰啲都系嘅，点解咧？因为我啲肤色太深啦， 系 佢哋通常系比较偏白一啲嘅， 系 咁所以咧， 外国嗰啲又偏黑噶嘛， 系啦。 偏黃嘅， 係 係搽完塊面之後咧，你就好似個黃、真係正宗黃面婆 咁樣。 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溝咁樣先得。 哎呀，我都係溝 嘅。所以同埋，但係咧，我係試嚟試去都試唔啱色嘅。啊，試落隻手點樣試落隻手？試落隻手同塊面嘅顏色都唔一樣。試落塊面度，因為有時你搽咗粉，咁所以咧個顏色咧又好似都係唔係好襯咁樣。 所以我通常係點咧？我係記住咯，即係譬如我牌子 A， 我要泵兩下嘅，牌子 B 只能夠泵一下嘅啫，跟住先再溝，就永遠記住呢一個嘅方程式咯，我會係咁咯。跟住我再搽上塊面，咦，好似開始啊呢排曬黑咗啲，又唔同啲，咁啊嘗試泵咯半下， 係 溝埋，哦，咁又記住，哦，兩下加一個牌子，一下半就第二個牌子。 你咪次次都準，因為咧我去到櫃台買嗰啲化妝嘅化妝品啦，係啦，買粉底嘅時候啦，嗰啲光係好白噶嘛，嗰啲白光。 哎呀， 所以咪就係話嗰個光嘅顏色其實有時好即係決定咗你買咗翻嚟之後，你發覺喺屋企嗰盞燈，可能嗰盞燈係黃燈嚟嘅。 係啊， 咁其實又唔準噶啦，你覺得唔準咯， 係啊，好呃人添喎，成日覺得。 咁你問嗰啲姐姐櫃台啲靚女咁啊，佢就介紹你呢一隻啱，但係你翻到屋企你總係覺得隻顏色係會有色差嘅。 同埋買嘅。时候唔知点解你去柜位嘅时候一定系好靓噶， 系啊， 但系你翻到屋企之后你就发现唔靓噶，但系你一慢慢一啱噶啦， 好紧要噶嘛， 系啊， 啱啱先？好啦，咁啊，原来话咩咧？即系我唔知道你哋会有冇呢咁嘅烦恼啊？咁去点解决啦？但系话而家日本嗰度咧有一个牌子啦，系啦 ，M 字头嘅牌子啦，咁佢哋就出咗一啲方便大家去买粉底做决定嘅时候嘅一啲方法系咩咧？你唔使试上只手度，你亦都唔需要试上块面度，你可以点做呢？我哋平时咧，咪喺个 office 嗰度咧，咪有好似啲便利贴咁样嘅。啲便利贴系俾你写你啲文件，究竟系叫咩名啊，或者几多号啊？跟住然之后咪粘落去你啲 folder 或者啲 file 嗰度。系啦，长方形一条。咁佢咧就呢个品牌咧就出咗一啲有粉底颜色嘅叫做便利贴。咁咧就每一只颜色就每一张纸啦。咁然之后咧，你只要搣呢张便利贴出嚟，咁可能你真系摆喺你块面。旁边啦，咁你就可以衬下，究竟睇下呢一个颜色同你嘅肤色究竟系咪适合啦？ 即系等于我哋平时去搽指甲嘅时候买指甲油一样啊，就一个指甲噶嘛，你自己摺翻，我自己手指要睇下点咯。嗰啲 通常嗰啲手指甲咧，可能咧，我见到有啲铺头咧，佢都俾张胶纸你嘅，跟住你油完咗之后咧，就试下可以贴喺你嘅甲面上边，系啦，睇下个颜色衬唔衬你。咁呢度都系我谂大约都系同样嘅方法，咁希望可以落到你嘅颜色正啲。不过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有时啲灯光咧对你。做呢个嘅决定咧都好大影响，所以我而家咧就有一支就系、是深色啲嘅粉底，咁跟住然之后咧就用翻我平时而家譬如好可能系而家叫相对凉啦，冬天咧咁白少少嘅，咁到我夏天嘅时候，我只系沟翻深色咧，咁就搞掂啦。 咦，几好呢个方法， 哎呀，试下先。 但另一樣嘢，我會用碎粉咯，因為用啲光啲嘅碎粉或者一啲暗黃啲嘅碎粉，跟住冚翻佢就當係，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唉，總之真係熟能生巧啦！ 女人為咗貪靚或者扮靚，真係花好多心思同好多功夫， 所以俾多少少時間我哋啦。 彭晴啊，成日都讲女人就唔知几多岁就一枝花嘛。 女人啊，系啊， 计我话其实 几多岁都一枝花噶啦。 系啊，都系咁靓咁鲜艳。啱啱听过系彭玲嘅《一枝花》。继续咧就讲呢个化妆，头先咧阿彭晴就讲话有一间嘅化妆品牌铺头就粘嗰个嘅， 系啊便利贴啊，试粉底嘅便利贴啊。 但系反而我觉得咧有一样嘢佢可以做，就系类似头先阿彭晴所讲嘅胶纸去试呢个嘅指甲油， 系， 但系佢变咗做一个便利贴版嘅 粉底， 嗰、那个唔系，我觉得佢可以变成一个好似保鲜纸咁样，就直接将佢新个 product 搽落嗰个嘅保鲜纸上面，咁啊更加明显贴切，啱唔啱自己咯？ 哦，都可以嘅， 系咯，可以尝试一啲咁样嘅新方法。 系啊，但系都可以一个方法啦，系啦，保鲜纸咁样系咪啊？咁搽落去 啊，系啊，咁咪更加睇下啲肤色似唔似自己 嘛。而家咁样即系唔使麻烦啊嘛，即系你一掹起你就咁样贴，你就唔使又要再扭盖，又要即系搽咁样啦。系啊，不过而家话嗰啲新嘅化妆品好似一个人嘅皮肤咁样啊，迟啲真系可以画皮咁样贴落去都得啊。 我觉得直情可能迟啲咧，未来已经去到咧有部机啊，好似而家咪有啲已经有啲话你塞个头入去嗰啲面膜机嘅， 系啊， 你塞个头落去可能 3D 已经帮你打造晒啲化妆。 有啊，而家嗰啲。而家嗰啲粉底嘅新技术好似就话向住呢一啲嘅方向发展啊！你真系讲得啱啊！我之前有睇过一个文章啦，佢又介绍翻啦日本嗰啲牌子嚟嘅吓 T 字头嗰啲咧吓，咩G啊咁样啦吓，咁佢哋都话有好多，其实好多唔同日本嘅品牌咧都系研究紧呢啲咁样嘅技术，因为咧化妆其实系一件。令人等待好耐嘅事，化紙即係自己化嗰個，亦都覺得係真係要花啲時間先化得靚嘅事。 同埋好撞手神嘅，唔知道彭晴會唔會嘅。 化妝要撞手神， 好撞手神嘅，即係有陣時我未必係化到一個靚嘅妝，跟住之後我試過係和到係有好幾次， 咁你 都要落曬佢添啊！咩啊？ 咁你出唔出门口？ 所以我好赶，因为我要翻去，真系即刻跑去厕所落咗个妆，重新化过咯。 哦， 好嘥时间噶。 咁、真系呢啲真系叫做即系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啦。如果你日日做嘅话咧，其实即系特定一个 帽， 一个帽啦，系啦，都会出到嚟嘅。但系都真系一件好麻烦嘅事啊嘛。打印得唔得咧？咁样，仲有化妆都已经花好多时间啦。卸妆咧， 系啊， 咪又系一样系嘛？ 系我讲开卸妆咧，其实咧我点解成日？即係早排，我覺得好舒服。即係雖然自己殘咗好多同好醜樣咧，但係都唔化妝就係、是，哇！嗰段時間真係好舒服，日日翻到屋企咧，我會磨好耐先至卸妝噶，喺梳化度坐好耐咯。卸妝嘅時候對我嚟講，我覺得好麻煩。 係啊， 係啊，即係落妝，跟住又要用咩啊棉花棒啊，慢慢掃啲眼啊，跟住之後又唔同眼妝嘅，跟住同個塊面嗰啲又唔同啊，哇！嘥好多時間覺得。 但係你都聽好多人啲係啦，啲明星都講噶啦，呢一個步驟。 最重要， 非常重要 嘅， 系啊！你落得唔干净嘅话咧，你皮肤就越嚟越暗哑啦。仲有咧，我妈嗰阵时咧，成日都话：，哇！你落眼唔好咁大力啦，系咁摆落嚿棉花，即系你啲卸妆液捽落嚿棉花度，跟住系咁捽，系咁捽。你迟啲就知，以前梗系唔会理佢啦，而家真系知啦。 我想问一下彭晴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化嗰啲，可能翻工或者平时去街啲妆，但系因为你成日都要上电视，个电视个妆系再实啲，同埋再唔同啲。 其实因为而家系高清咁，所以咧即系 都好啲 唔系就系、是、高清啊， 再难啲， 所以咧就嗰个叫做遮瑕度要高啦，但你又唔可以化得厚，因为佢会睇到噶嘛，即系睇到系咩咧？睇到你个妆好厚，所以咧你就要化得好薄，即系嗰啲粉底咧要点得好均匀，要印得好均匀先得。仲有咧就因为高清，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啲闪。嘅物料，即系话嗰啲闪闪嘅眼影啊，或者打 嗰啲 光影啦，完全唔用得，因为咧出咗嚟有咩效果咧，就系肿。 哦，系噶， 系啦，你会 呢个唔知啊？ 出到嚟咧就哇，成个人肿晒，即系如果你用闪嘅眼影粉，你咪眼肿咯。如果你喺你个，譬如你个腮嗰度，你打一啲光影，咁咪呢度好似好。突出嚟，咁咪變咗好似好腫咁樣咯。哇！呢個真係，所以就要設計，要設計咯。 咁你落妝會唔會都難啲咧？ 唉，真係落妝。 即系以前 个个嘅苦恼。 系啊，唔系即系唔知啊，因为咧我啲皮肤都少少敏感嘅，所以咧我就通常用落妆水落妆啊，跟住之后就用嗰啲落妆乳液，咁跟住然之后再抹完块洗完抹完块面，跟住再洗块面咧。但系原来咁都唔系干净嘅。 系 咁我有一次咧就睇咗一条片，咁咧就系台湾一个叫做七七老大，咁佢拍咗条片，咁佢就讲用落妆油咧。先至能夠咧將你皮膚咧化妝咧先至落得乾淨。佢做咗個示範，佢攞咗有兩個檸檬，一個檸檬印咗粉底，另一個檸檬都係一樣啦，就一個用落妝水落，一個咧仲落妝油落。佢發現咧就係落妝水當然可以落清曬嗰個嘅檸檬上面嘅化妝品啦，但係佢有啲粉底咧已經滲咗落個檸檬嘅。窿里边嗰啲毛孔，好似我哋啲毛孔咁样，其实系抹唔甩嘅。但系油咧，油系可以溶咗你啲 浮翻啲化妆品出嚟， 化妆品。咁所以咧，佢就会洗得彻底啲咯。 呢个我都听过。咁所以其实眼妆嗰啲咧，而家有好多卸眼嗰啲咧，有一半系油，跟上面一半 系 水，你熬匀佢。系啊，我都听过系呢一啲嘅。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无论卸妆都，我用卸妆水嘅，因为我又系懒，唔系太用卸妆油。不过屋企都有，甚至乎有一种叫卸妆膏添。 唔系卸妆。 膏状系啊，就捽住块面跟住油。但系我无论用卸妆油、卸妆膏定卸妆水都好，我一定会再用洗面膏，我先至会觉得干净嘅。 啱啊，所以咧，我见到电视台咧初初入嚟啲男仔咧，你知男仔都真系好少化妆，但系佢哋出镜都要啦。见到你嚟嘅时候青靓白净啦，但系咧做下咧，哇，点解块面烂嘅？就系落妆落得唔干净啦。唉，总之真係好多嘢做啦。 係啊，仲要啊，大家记住啊，即係贪靓嘅朋友啊，你哋落妆先係最紧要啊，落妆嘅话更加要小心小心留意啊。 遮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记录年华的美看不清记不起，至少给我记起你。应满了张张灿烂照片， 请教埋佢系咪啊？ 系啊，佢系 Suki S 石永利啊，因为咧佢完全真系一个化妆护肤达人。同佢倾偈嘅时候，又同佢讲过，原来咧佢啊系一个非常之厉害，之前读过书，读过护肤美容嘅，特登中意嗰啲全年制嗰啲啊，唔系 part time 嗰啲啊。 系咯， 唔系兴趣班噶。 我哋迟啲揾到 Suki 一齐倾下一百岁备忘录啊吓。咁啊，稍后时间我哋有另外一个靓女出场喎。 系啊，佢系 Kitty 妈。郑燕玲 系啦，咁啊，哇，佢又丰富，做经理人啦，但系佢自己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吓，咁啊，参加个选美，选过一个小姐噶， 到底发生咩事咧？转个头就知啦。

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好有冠军相嘅呢一首作品，亦都系英国嘅上榜歌啊 ，Anne Marie Don't Play。 Don't play games, don't play games with my heart, ooh-wee. Now the feels hit me differently. When the hidden is deep, don't play, don't play, yeah, yeah. To stand on you, focus Chanel on your neck, with your body in check, loving all the time with you, but now you've just gone missing, you're airing all my wishes, you're online but still won't listen, my time is you dismissing, this isn't no way a two-way street, I'm playing sad and it's on repeat, call me here hoping you see my snap, cause I'm not ready for us. 有唱都有睇得嘅女歌手乐坛有好多，但系 Emery 要突围而出咧，揾啱班底啊，揾嚟 KSI 再担埋呢一个 Digital Farm Animals 一齐合作，本周坐亚望冠占第二位，有呢一首新歌 Don't Pl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老婆啊，听日带仔仔去踩单车好唔好啊？ 好啊，咁记得帮仔仔戴翻个头盔、啊。 吓、啊，唔使啦，细个都冇戴。 阿仔啊，你细个部手机啊够冇荧幕保护贴啦，咁你而家搣翻出嚟咧，好唔好？ 啊，妈，你咁讲我又明咯。好，听日一于两仔爷都戴头盔先。 梗系要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艺人同埋经理人咧，当然只系关系都唇齿相依啦，莫莉系嘛？咁啊，艺人即系佢红嘅话咧，其实即系吓，作为经理人都咁上下地位嘅，都真系。 系啊，而今日咧，我同呢一个嘉宾访问咧，我系有紧张同惊嘅。 系， 因为我睇过有一啲嘅报道，堪称佢做娱乐圈大遮大， 系或者系咩闻风丧胆嘅经理人啊，系嘛？ 系。 介绍我哋今日敏感人物嘅嘉宾 Kitty 嘛 ，Hello，Hello，Hello， 莫莉彭晴，大家好， 都唔系咁恶。 系啊， 睇我变咗啊！ 系系系系，真系变咗，系啊！即系信仰， 系啊，信仰之后变咗，真系 成个人都即系改变咗。 系啊，闻风丧胆咧，其实系由咪就英皇啊 ，Boys 啊 ，Lin 啊，佢哋成班，特别系史蒂芬， 系， 唉，周围同人讲话好惊呢个女人噶，咁哇真阴功啫！佢哋啲 artist 即系讲一句咧，好过人哋讲十句。 咁佢曳先至突出咗你嗰种叫所谓恶啫，系咪啊？ 咪就即系嗰时就唔识教啊嘛。咁同埋最好笑就系咧，最好笑就系咧，有一日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咁咧就咩你翻工，咁听到我讲电话闹到咧砰砰砰，跟住咧佢就同个秘书讲，哇！边一个乸嘢啊？我以为阿碟或者四分嗰时最恶最曳两个嘛，成日都搞咁啊，跟住就话唔系啊，佢自己个仔啊咁啊，跟住佢咩？你同我讲啊，喂，你都系咁闹你个仔噶？系啊，喂，咁我真系知道好锡你啲 artist 啊，即系亲生仔都咁闹，你啲 artist 都系咁。跟住话，但系你会唔会咁样尽得滞咧？咁我咁佢就即系知道我真系好锡啲 artist， 咁所以啲 artist 好鬼惊我咁啊。 不过即系系啦，我哋认识嘅 Kitty 妈啦，就当然佢系一个经理人嘅身份啦，系啦，即系去管教啦，系啦，或者去管理啊一班嘅艺人，一班追求自己梦想、发明星梦嘅艺人。但系 Kitty 妈你自己咧，你自己都有发过明星梦系咪？你都追求梦想嘅， 系啊系啊， 你又做咩？你好中意跳舞，系咪想做个 dancer？ 跟住又选美啊，等等。 都好傳奇嘅喎。 我好想做 dancer， 但我阿媽嗰時你知嗰個年代咧，你睇住我大啊嘛，你細細個就睇住我啦嘛。即係嗰個年代咧，七十年代嗰陣時，我十幾歲嘅咋，我已經好想去做 TVB 嘅 dancer。嗰時係梅斯麗嗰陣時，跟住咧，我阿媽就話：你黐線嘅，你做咩 dancer 啫？要做做明星啦。咁但係我 點醒咗你？ 點醒咗我？但我就冇諗過做明星。咁咧就咁嗰時就你知即係溝仔多嘛， 俾仔溝。 咁啊識咗男朋友，仲得閒同你做明星咩？係咪先？睬你傻啦！跟住就冇諗過做明星，但好想做 model。 你有曬條件做 model 啦， 係咯，梗係冇啦。 點解？ 做 model 要5尺7寸嘅，當年我得5尺4寸。 平面廣告嘅 model 咯， 即係我有做平面廣告就唔多啊嘛，唔夠靚啊。咁咧，但係即係而家個靚模啊，即係當年嘅靚模，我都有多有做嘅。不過，但我其實中意行 catwalk， 好中意。所以咧，我喺公司行路咧，全公司都頂我唔順嘅，特別英文佢話啊，真係救命！點解你可以行到只不到我到而家都係講行山都好似行 catwalk 咁嘅？ 哇！ 中意 我攞多姿睇嚟攞去， 但我唔夠高嘛。咁但係唯一一個夢想做想做 model， 即係想做 model 啫。咁點解想做？點解話做明星咧？其實係冇嘅，只不過係諗住參加香港小姐，你做 model 啊嘛，咁咪參加香港小姐咯。 係你嗰屆係1986年，係啊，你20號。 系啊，20號啊， 郑燕玲 系啊，19號系啊，边个啊？ 19號系李美珍啊 ，Amy Wong 啊，又系呢一行嘅，就陈凯嘅助手啊。 哇！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睇啲八卦杂志，因为我爸爸开个非法铺噶嘛，咁啊去亲咧都有好多八卦杂志咧。嗰阵时好兴嘅，讲啲选美啦。嗰阵时啲选美活动咧，就嗰阵时啲娱乐版咧，或者系佢哋用啲咩角度咧，就摆啲卧底入去啲选美活 动。系啊，系啊。 阿莫莉好得意嘅，即系佢写得好八卦，因为佢哋出到嚟就哇美貌与智慧并重啊，系啦，个个都好靓靓样啊。但系有时咧就，哎呀唔系噶，嗰个又撞你啊，呢个又即系 批责， 即系批责 小圈子、啊。 你嗰阵时参加选美啦，有冇呢啲咁样？你有冇发觉边一个系卧底啊？咁样噶 ，Kitty 妈。 哎，我真系蠢咗啊！我想话俾你听啊，原来我一早已经俾人收咗噶啦。 你点知咧？ 因为咧，即系我到而家都叫做几好养嘅，其实 keep 到嘅系咪先？即系路遥知马力，你记住啊！即系所有即系女听众真系要唔好懒散。咁咧，但系咧，我嗰阵时咧就因为我点解参加讲者咧，就系个 model 老师就你知咧嗰阵时周围 cut 人噶嘛，咁咧就我其实咧报咗去亚姐噶，当年系李智嗰届。 李智啊，系啊， 我连啊。入都入唔到啊！摟咗我出嚟。 你講嘅 亞蛇，亞蛇啊，係啊，跟住咧嚇，係咪好離奇啊？亞蛇入唔到啊，入唔到圍啊，竟然。 咁但係先再去參加講者。 跟住然後就話：誒唔緊要啦，但因為阿 Mosa 嗰陣時咧，即係就話叫我嘅嗰陣時，我嘅老師叫 Gigi Lee 李琪琪，跟住李浩琪，跟住佢話你叫佢不如參加講者，反正我都即係如果都 cut 緊人，我竟然入到咯。港姐竟然入到， 喂，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你去参加阿姐同埋港姐 interview 有啲咩分别咧？因为阿姐你感觉上嗰个 宽松啲， 即系宽松啦，系啦，或者特别啲啦。港姐嗰啲系好传统嗰啲噶嘛， 唔系要差唔多啫嘛， 差唔多噶都系， 都系要着泳衣，又系倾偈嗰啲 啊，系咁企到转个圈咁啊行。 哦，咁但系点知一定抛你啫？ 系咯， 佢真系抛咗我嘛就系，但系你都港姐啊？ 系啊， 因为咧我入唔到准确。入唔到 final 啊！咁覺得哇，晴天霹靂，我都唔係咁差啫，都入唔到 final。原來咧，我真係太曳啦！我由頭到尾咧，都冇諗過去參，即係原來選美咧都有好規矩。我就唔係嗰時咧，許願跳舞教跳舞，佢啱啱加拿大翻嚟，入到 TV 教跳舞，跟住就 girls 咁跳舞，卜卜咁啊啫。跟住咧，耀永其實耀永娛樂咧，有其中一個新抱，佢就係、是、又係選港姐嗰年。咁咧，佢咧就跳得唔好喎，跟住咧我就咧叫 Cindy 去，跟住我同佢讲，佢跳得唔好，跟住咧，哇，阿许愿咧当场闹佢，跟住话我成驳佢，黐线，我识跳舞啊，我使唔使嚟选做港姐啦？我哋斗靓噶嘛，嚟斗跳舞咁咯。但其实我跳得好好嘅， 你梗系啦，你都想做 dancer， 因为我跳得好嘅，咁但系我。你知道我挫强扶弱啊嘛，咁鬼串嘅，跟住咧，然后咧，我哋嗰时咧集第一届15年里边第十五届第一次咧就系离开广播道去酒店受训，跟住咧有面包食噶嘛，我咧即系咧成日都话 總之乜嘢我都喺度投訴啊，咩都喺度，同埋咧人哋 麻煩， 其實唔關我事嘅喎，但只不過我聽到啲 friend 啊，係咩咁滿意，我又講，我真係唔知點好八卦啦，你明唔明啊？同埋好唔知道咧，原來咧要乖乖地即係選港姐咧要怪我唔係啊，我真係好似入嚟咧好似。唔知啊！挑戰嗰時咧，有一套戲叫做周潤發同埋嗰個楊雪兒做，一切在變改，又唔知咩手。跟住咧，我同阿周美鳳兩個咧，成日喺度。 陳勇 係啦，唔係時裝片嚟。 哦，時裝片嚟㗎。哦， 好好笑！我哋兩條友咧，成日喺度扮咧，佢咧就喺前面，我就扮幕後代唱一齊。兩條友曳到咧，同阿周美鳳兩個咧就不得咁啊！周美鳳後屘退選咗啦，咁我繼續選啦，咁輸輸咁啊！跟住咧，到好耐好耐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後啦，真係同翻啲當年嘅保姆傾啦，其實一早浮嚟噶啦，你咁鬼曳咁， 難管教因為。 跟住咧，其實咧仲有個插曲嘅喎。咁咧，你而家Sunny Wong 啦，跳舞 啦，跳舞係。 其實當年咧係佢同我跳舞嘅，點知咧？佢就扭親隻腳，突然間喺廁所換咗第二個，換咗第二個咧就唔知得唔得啦。總之喺廁所搭咗我，唔係換咗第二個，跟住咧香嗰時搭咗我地下。 哎呀，受傷！ 我就冇受傷，但就好驚，因為我真係我淨係背脊落地啊嘛，咁好驚啦。跟住咧就我成日都話佢嘛 ，Sunny， 我輸唔到香港水，因為你啊。当年呢单神有郭富城添啊！ 哦，系啊， 好开心嘅系啊， 好开心系，但系都好辛苦嘅系啊。参加选美，我有朋友去参加选美咧，哇，真系又唔使瞓啊！ 哇，当年嘅司仪系张国荣同埋钟镇， 哇，真 系好正啊！ 系啊，但系唔辛苦，你觉得呢啲系抱住一种玩嘅心态系嘛？去 系啊，其实我而家好后悔啊！我真系真系好后悔。我应该认真啲啊嘛，真系冇嘢算啦。 系咁学咗啲乜嘢咧？系啊，即系参加选美，啲人又话要见识下，咁你见唔见识到？ 我乜都学唔到，我净系学识咗入咗呢， 学识要乖， 学识要乖啦。跟住就入咗呢行就系做，点解咧 ？TVB 唔签我， 我就系啱啱净系想问你啦，你因为通常啲 落咗选都会签噶嘛， 都会拣， 冇错啦，真系。如果唔系，我一定系同阿梅小慧同你叮当码头。当年 冇 approach 过你啊，电视台 直情冇啊， 太麻烦啦， 我都唔知点解啦。 咁你之后系咪就对娱乐圈嘅梦就已经幻灭咧？ 我从来都对娱乐圈冇梦啦，所以我冇嘢啊。我净系总要做 model 啫嘛，当年系真嘅，喺呢个 honest 嚟讲。咁同埋我唔知道我写咁多表演欲噶，我唔知噶，我系唔知道自己咧咁有表演欲嘅，我系好后期先发掘到咧。开始就系阿 Cindy 耀永嘅新抱，叫嗰日啱啱就佢哋首耀永开始有经理人部门，咁咧就想揾个助手，嗰时冇呢个行业噶嘛，咁我树档都冇去做咯，系咪先？反正我等假噶啦，嗰时有男朋友， 哦，系冇乜所谓啦，你蚀下时间啦， 散咗啦，咁 哦 ，OK， 当年咁啊树档咯，咁去做咯，咁跟住就喺反而我就喺凑即系喺入咗呢一行做幕后，就开始发现原来我都几有表演欲噶，但系表演欲咧，我唔系中意好多表演，咁我都做到模仿，即系原来我啲模仿能力几 高， 即系我后屘好后期先知。 系入去做喺耀永做助手， 做助手啊！ 开始嗰阵时有啲咩艺人你帮手啊？ 关谷英，邝美云，蒋丽萍，仲有麦洁文，我宣称四大美人啊嘛。 系同佢哋一齐共事，其实难唔难相处？ 好好啊， 好好。 我其实咧，我嚟即系其实我跟住嗰三十年咧，即系嗰廿几卅年咧，都系喺呢四个美人身上学到好多嘢。即系佢哋真系，因为我即系做助手冇呢行啊嘛，系咪先？嗰阵时候即系同个班妹冇分别嘅，基本上 即系要做啲乜嘢， 乜都要做，乜都要做嘅。咁咧但系咧咩都要做嘅，但系咧佢哋咧系好锡你咯，即系都当你妹妹咁啊。其实想你大咁上年纪啫嘛， 你好彩啊， 好好彩 啊。 教识我喺呢个圈度好多嘢， 例如 即系例如咧，我记得阿关官已经好好啊，咁咧咁你助手咩都做噶啦，你知，咁咧我就帮佢攞嘢啦，咁我就同咁我有一次就佢飞去加拿大，跟住咧就送机啫，佢飞去加拿大，跟住佢就你帮我我帮佢称佢对鞋，你唔好帮我攞鞋啊，咁咯，我点解？唔好啊，鞋我自己攞，你帮我攞住件褛啦。 件褸係幾嗰時好貴噶嘛啲皮草，跟住咧，咁我就稱住件褸最高貴，即係啲人以為我係闊體。咁但係即係佢好好嘅教書，跟住咧，然後咧就做嘢咧啲編排時間啦，佢教埋我點樣編佢啲時間。 哇！呢、這個都真係難得啊，係因為要 mark 期幫佢做嘢，咁你以後就用得着啦。係 啦，跟住邝美云咧係教我點樣去同佢傾生，即係傾嗰個價錢。 哦。好實際喎、啊，呢啲 好實際、 啊， 然後佢教我點樣去博養，即係你知 ，Collie 係美人嚟噶嘛，好識煲湯養眼噶嘛，佢、 哦、 教識我呢啲好多嘢，跟住咧佢仲要好似司機咁樣咧，做完嘢車埋翻屋企嘅喎， 哇， 真係好好，個個都係咁喎 ，Collie 又係咁，總之個個都係咁， 都係咁，麥建文都係， 咁喺佢哋身上面係咪另一樣學得最寶貴嘅就係、是、就算幾紅嘅明星都唔可以囂咧？ 冇錯，好尊重，同埋佢哋好尊重人啊，即係佢真係對佢做身邊做人咧，個個都好，即係好尊重，好好，即係。我唔係話咩啊！我真係我最係即係我最細個啦，嗰陣時叫最細粒啦，職位都，但佢真係好好咯。同埋咧，你睇到佢同啲導演啊、監製啊，佢哋係真係好好嘅，好識得咧氹佢哋開心啦。譬如做一個做一個 project 就好辛苦啦，咁佢真係佢哋真係即係我唔知佢哋嘅時候有冇幾有冇咩啦，可能但係點都好啦，佢都會慰勞你哋啲人。即好識得去咧， 好識做， 好識做。我覺得呢一個咧，唔係有冇錢嘅問題，係你有冇心啊。佢，我覺得佢教識呢樣嘢。咁我然後就我係覺得我喺特別喺蔣麗萍咧，又係佢咧就佢自我啲嘅。咁咧，但係咧，佢好識得咧，喺一個位度咧，喂，你記住幫我點樣點點點，我知道。咁佢就我明白到，我做一個助手，一個跟住一個 artist 嘅，我知道點樣同。出面的人代表个 artist 讲嘢，我觉得好好啊！呢个真系， 哇！成日都即系觉得咧，啲明星即系大家都咁讲啊，我呢啲亦有价值啊，咁样嗰啲系摆咗好多，可能会有啲款啊摆出嚟啊，一个即系明星嘅姿态咁。但系喺 Kitty 妈口中，头先你听呢几位艺人咧，佢完全都冇喎， 系啊， 多人接物，即系样样嘢都好好嘅 吓。Kitty 妈头先都有讲嘅，就系话其实原本你都一直都系继续想做 model 啊嗰啲噶嘛，做完。助理嘅时候，你系咪其实喺助理嗰度谂住都系啊？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我都可以做翻幕前咧？ 冇啊，一直都冇啊。跟住就识咗而家个老公啦。 哦， 跟住咧，而家老公就讲咗一句：，啊，我真觉得系俾佢呃咗。佢咧就讲：，你做乜鬼谂做明星啊？你间幕后几靓女，个都系靓女，你幕前有排都唔够人赢啦、啊。我竟然送佢讲呢番说 话，真系容易氹。 我真系觉得好差啊！呢一下佢讲，而家几十岁，我先谂翻，点解我嗰时咁鬼蠢？听阿卅年前都蠢到死。啱啱今日其实系30年。 哦，恭喜 恭喜， 结婚周年快乐！系啊，好开心啊，真系。 但算啦，老公都唔喺度， 唔系香港啫，系喺度，系啊。 咁但系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嗰时真系。我聽人噏喎，又咁我做得好開心啦，跟住我就覺得好啦，我喺幕後就即係佢都幾靚女啊，大家都覺得咁我又行台啊，咁啊即我估其實彭程都有冇見我大個肚帶住個肚行台啊？ 未， 好 power of 自己帶住個肚行台，係啊，咁咧跟住咧好笑，跟住就咁我就即係我個人就係咁樣好開心咁啊，所以我好 enjoy 我自己份工咯。 你中唔中意啊？其實你做助手嘅時候，揾錢都 OK 嘅係咪啊？啲待遇都其實。 因为嗰时有男朋友嘛， 你要爱情至上喎 ，Kitty 妈， 系咯，所以其实我唔系好知道钱嘅嗰时都， 反而我成日觉得咧，系我反而成日觉得咧 ，Kitty 妈个老公系冇呃过 Kitty 妈噶，因为如果 Kitty 妈唔系继续喺幕后嘅路嘅话咧，佢唔会发展到咁厉害咯， 系 啊， 而家开始幕前啦，先至系咪？ 你根本就是過去的日子都有走出幕前啦，咁又提起你啦，咁但係都幾好啊！我覺得你即係喺譬如湊嗰幾位嘅即係明星嘅時候咧，其實學咗好多嘢，咁跟住就即係為你打好個基礎，跟住然之後就慢慢一路咁喺呢個行業嗰度。 真係啊！跟住中間有湊過阿郭晉安同埋阿黎瑞恩嘅，好短時間喺一間公司，跟住就去咗飛圖，咁就飛圖咧就係嗰時係梁雁玲啦， 張智霖， 張智霖同埋許秋怡咧就係唱片公司後期嘅，咁啊仲後即係即係我哋用唱片公司咁啦，就我就唔係好經，即係我哋就唔好經理嗰時係 Tony 啊嘛， 咁咧就相處啦。咁但最湊得最耐喺飛圖咧，就係、是、葉玉卿。 葉玉卿 係、啊， 哇！葉玉卿都係一個傳奇嚟。 嗱係傳，就係、是、葉玉卿，就因為一個咁大嘅傳奇，跟住就我接手佢做唱歌，所以佢。在他身上呢，你剛才在四大美人身上學了怎樣去做 助理。 助理啦、在耀卿身上就實踐了做經理人。 嗱、他都不是容易搞的，因為他是由拍三級片的嚴星咁一落，他是轉型、他是轉型成功添，重要。你怎樣幫到他呢？或者他自己當時的心態是怎樣的？ 其實當時我就不是叫做好幫，我想我不是叫幫他，而是大家一起去合作了一件事。嗯、老闆是葉志明 的嘛，當 然。那咁咧，但咁我就嗰陣時係點樣同佢一齊，大家一齊 work 嘅好多時。咁但係咧，真係咧做曬佢所有做經理人要做嘅嘢。 嗯。 咁咧就同佢話接部戲大概幾多錢啊？咁我哋就計一計，其實你而家應該個薪計應該係咁上下。 嗯。 不如我同你試一試，再叫高啲。 嗯。 試到就得，試唔到就算啦，好嘛？咁、即係會係咁樣嘅。 嗯。 咁然後咧就喺記者嗰度咧，咁以前咧真係要靠平面記者，即係同啲記者度，喂阿興，今次我哋嘅訪問咧應該。你有單咁嘅嘢，我哋個頭條，我哋個題應該點樣做？我好想要個頭版，我好想要個題，咁應該點咧？即係我哋嗰時真係會咁樣做。 我好記得嘅，當時有一本周刊咧叫《清新周刊》，佢會影咗一張相喺個冰面前，冇係咪冇著衫嘅應該？ 但嗰時就唔係我哋做嘅。 哦，唔係你做，哇，好震撼！跟住然之後佢擋不住的風情啊， 就我哋做的， 卿卿我我嘅時候咧，哇，超級成功！ 就要將佢由嗰個位置轉翻落去。 係啊， 係啊，咁我哋就真係都好好 嘅。係啊，點樣咧？即係當中發生啲咩事？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啊，莫莉亞繼續同 Kitty 媽傾下。 来吧，要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听命，但你别心急痴情，来吧，有事情事要事前弄清，如玉敏化点水蜻蜓，如玉抱化高低我定，别要自己枉聪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心要听我命令，嘴要跟我谈情，心要给我温馨，才任日少许不正经。谁若破坏先知性命，谁若破坏君子协定，未会受小姐欢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来吧，我是千般风情。来吧，我是数得要命，回望你在苦忍表情，来吧，继续无谓欢怒来梦醒，还未够吧，加点数劲，还未够吧，要知再令，若破坏轻轻规定，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Kitty 媽自己都可以做明星啦，真係。 係啊，但係最後佢都選擇唔做明星，去培育其他明星啊。 係啦，都係因為佢老公話佢啊，都係收埋自己，係啦，擁有就最好啦。 係，但係呢一個嘅明星咧，對我嚟講，我真係覺得係一個經典嚟嘅，葉玉卿。 係啊，冇錯啊，其實葉玉卿真係啊。 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傳奇啦，都已經係嘛，由呢、這個亞洲小姐，跟住然之後就走咗去拍呢個三級片，到跟住成功轉型。你睇下佢唱歌幾受歡迎，當年 啱啱聽過係擋不住的風情，我都聽過，我都覺得好聽， 你都覺得好聽咧，你都可以好似佢咁咁温柔、咁嗲、咁多風情嘅嘛咧。 耶、yeah, ！轉個頭新聞之後，繼續會有 Kitty 媽喺度。 绝对不容许任何违法和破坏大学声誉的行为。英国菲立亲王转送到伦敦中部一间医院，就早前出现的感染接受治疗，并就早已存在的心脏问题接受检查。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说，菲立亲王感觉不错，并对治疗有反应，相信今个星期将会继续在医院度过。99岁的菲立亲王上个月中入院，当时皇室说是预防性质，又强调与新型肺炎无关。他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41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9点，升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7，人民币6.468，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09美元，卖出1,735.83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敏感时刻系啊，冇错咁啊嘅，有彭晴啦，有茉莉啦，茉莉今日我哋有 系啦，咁啊有 Kitty 妈郑燕玲 ，Hello，Hello， 啊之前好精彩喎，继续听到即系啦，叶玉卿都可以话系一个好传奇嘅艺人啦吓，咁、由拍三级片咁一路都转型成功，非常成功，真系好入屋啊，跟住 非常成功，我谂后即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系 啊，但系佢做歌星系因为佢歌嘅关系咯，相信都系咪？ 呢、這個一有少少關係，但係最重要個 key 係李健達，佢就同阿葉生講咗話，其實阿興唱歌幾好聽，把聲幾好聽，今日就試唱咯。阿興真係佢真係同埋佢中意唱，佢全唱和音㗎。 哦，係啊， 係啊，真係有佢自己個人風格嘅。 嗯，咁既然啊，即係其實唱歌又成功轉型啦，佢嘅歌嗰陣時都好深入民心，好多人都跟住唱啦。點解佢咁短時間佢就會？ 话唔做啊咁样咧？ 其实嗰时个年代真系好就佢，佢由影嗰啲封面之后咧，系变咗影号外啦、Cosmo 啦，去越嚟越高级嘅封面。 系啊， 咁咧当然即系大家都好，即系好努力嘅。咁佢就同埋佢个态度好好啦。咁当然佢嗰时由开头红嗰阵时候，啲人一封面佢梗系要咩嘅啦， 性感啲， 同埋性感啲啊，佢啲戏啊，梗系讲紧呢啲嘅，即系 风情啲啦，系啊。 佢都行，佢同怕人哋点样睇佢嘅，但系佢喺个位度咧收得好好，即系佢唔会系卖弄嘅，同埋佢，我觉得 artist 咧最要咧就系吃得咸而抵得咸，系啊，佢受到人哋嗰啲唔系几好嘅眼，佢都受到。咁其实我以至我跟住一齐做都好 啦，你咧， 我跟住喺度做嘢，我都因为个 artist 都可以咁样嘅话，既然我跟得佢做嘢，咁我都喺身上度实践咗当年四大美人教我嘅嘢，咁我好有满足感，咁所以我愿意都同你一齐咧，咁所以佢都俾到一个好正面嘅嗰个态度俾我，即系好正面嗰个能量咧，去对出边啊。咁其实阿叶宝卿咧，佢就我觉得佢最想咧，佢虽然咁红啦，但我都最想都想嫁咯。 即系最大心愿都系 最大心愿都系想嫁， 佢都系咁同你讲噶。 我同佢一齐，咁我梗系知道啦，系啊。咁但系我觉得佢呢个先生咧，系喺登台式噶嘛。其实佢每一个其实佢每一个男朋友都好啦，佢每段感情咯，我见到佢好认真嘅。你谂唔到啊，真系。 佢咁忙，系咪认真到即系唔瞓觉都拍拖嗰啲人？肯定系啦， 都唔系噶。 哦，又唔系啊， 都唔系噶。但系你谂下，你即系大家都话佢拍三级片啊，成日以为佢好即系咩？ 贪钱、贪慕虚荣嗰啲 系咯。真系唔系，我觉得佢真系系好需要爱咧，嗰啲即系好 需要爱嘅。 所以呢个老公咧系咧，即系识到咧，我哋都好开心啊！哎，快啲嫁咗佢啦！最红嗰时佢， 佢好似入咗飞头，我冇记错，应该系四五年左右嘅咋。 系啊，跟住佢走咗，我就去第二间咯。 我去第二间唱片公司，嗰时你结咗婚啦，系嘛？ 结咗噶啦， 系。 其实我凑佢嗰时已经结咗婚噶啦。 哦，我就想问佢有冇介绍呢啲男人俾啲姊妹识。 我想话俾你听咧，佢嘅跟住咧，咁佢真系有个贴身助手噶嘛。咁我嗰时用系经理人嚟噶啦嘛，咁就有贴身助手。个贴身助手跟埋佢嫁埋去。 哦， 你知唔知佢个老公系咩？佢个助手个老公系而家佢个老公嘅堂哥嚟噶。 哦，哇，咁亲密噶，其实都 系啊，好啊，真系，即系阿兄系好担心你咧个将来， 哇， 好好啊，佢有时问过我噶，我走嗰阵时，佢话你得搞唔搞掂啊？咁得啦，我有电影公司请我 OK 啊，咁咯，咁所以我去到跟住我就中间唞咗几年啦，咁我要凑仔啊嘛，我老公成日话你佢知唔知你个仔点大嘅大个仔啊？四岁噶啦，我唔知咁啊， 有一次时间你， 同埋我作有一次我咧就揸车咧，点解出翻嚟做嘢咧？就因为谂住凑仔啦，点知成日挂打麻雀，咁就又冇凑仔啦，咁你打麻雀又要凑仔翻学，咁啊眼瞓。几乎撞死个仔， 哎呀，好彩冇。 跟住我老公就话：，唉，搞唔掂啊！你求其我出嚟搵份嘢做啦，唔理你。 不过你又好得意嘅，其实因为咧就我哋都有唱卡拉 OK 啦，飞图都见到你嘅。 系啊，我嗰日咧听张敬轩做访问，佢都有讲你啊。 系咩？ 系啊，佢话喺飞图入面嘅 MV 系有你份嘅。 其实系我细仔，唔系，其实我大仔拍先嘅。我大仔咧就拍 BB 嘅时候九个月就帮阿兄拍咗一首《一见你就笑》，咁咧跟住咧就。然后有两三首嗰时阿叶生话：，你搵佢顶咗佢啦。咁啊， 其实系搵人顶， 即系佢系临时搵唔到 model 去拍啊，定点咧？ 我唔知啊，总之佢就话：，喂，你拍两首咩？听不到的说话定系咩？咁咧就呢个就系飞图嘅。咁但系我之前咧做 model 嗰时咧，就我虽然因为我虽然做紧助手啦，咁但系其实我以前做 model 都有啲咩噶嘛。咁就拍咗首《大会堂演奏厅》就最出名啦。嗰時冇現即係冇 artist 拍噶嘛，冇啲 model 拍噶嘛，行企企。我拍咗幾首㗎，咩《協院的風采》啊 ，J 啊，即係。 開唔開心啊？有冇滿足到你 model 嘅願望？ 我麻麻地咯，原來我上鏡唔係幾靚。 原來我真係我唔係我後屘都認罪悔改嘅話，原來選唔到港仔有原因嘅。原來我真人係真係靚過相機，真唔抵嘅呢樣嘢。 係啊，camera face 好難講， 好難講啊 camera face 就係。 但係飛圖入面嘅 MV 咧，其實係真係好多人都真係好記得，因為佢有自己嘅風格噶嘛。 係啊，佢葉生好好噶，好有個人風格，唔理你哋，你唔好睇，唔好買咯。阿葉生真係好到不得了， 係你哋一齊夾埋嘅概念，全部都 全部都係葉生嘅概念。我哋跟住 美。我都好想知道其實邊個諗啲 storyboard 嘅，真係 就係葉生咯， 全部都係佢。 即係沙灘裏面揸住絲巾去漂，全部都係佢諗嘅。 所有嘅耳環飾物啊，都係葉生搞㗎，好勁啊！葉生。葉生做時裝噶嘛，佢好有美感嘅自己其實，即係你唔好理佢咩年代，但係佢個美感係真係不得了 的。咁如果有人話好似唔係咁好啊，咁樣得唔得嘅？佢聽唔聽你？ 係啦係啦，你會唔會夠膽直接講噶？ 唔夠膽。 嗯，即系好有权威噶啦，总之佢话乜就乜噶啦。 我哋都好信服佢， 咁都明白嘅。系啊，咁系咪因为到后来系咪英皇啊收购飞 腾， 所以你就 唔系，跟住就跟住我就入英皇就好奇妙嘅，就系同一个记者，好似同阿爽姐食饭 啊，系、爽姐。 跟住就爽姐同我杨生唔识杨生嘅。咁爽姐就話：，呢個以前都係經理人嚟㗎，乜啲嘛。跟住楊生就話：，係咩？我都想請人喎。咁啊，跟住就咁啊，就請咗我，就去咗英皇嘅電影部做咗一年經理人。 嗯， 跟住就佢一年之後咧，咁楊生話：，喂，佢哋話不如你想唔想去跟阿 Manny 啊？因為啱啱 Boys 出道，咁佢就都想揾一個有經驗啲嘅咁咯。咁我咪就上咗去跟阿 Manny。我覺得上到去跟阿 Manny 咧做嘢咧，就係同 artist 咧係兩即係。我第二個層次去咗， 咩點樣兩個層次？第二個層次 咧？嗱，我覺得我跟阿 Manny 係學到一啲嘢咧，係我竟然係咁多年咧，見唔到嘅嘢。 嗯，係點 ？Manny 真係勁，即係咧，佢有一啲位咧，佢嘅氣度咧，有啲位咧，你係同埋你見到係楊生，喺楊生同 Manny 裏邊咧，係更加豐富咗我做經理人嗰個經，即係嗰個特質同埋經驗。 嗯， 我唔知點解咧，我總之見到 boys 咧，嗰時啱啱新啊嘛，咁我就慣咗就鬧佢哋嘅。咁但系楊生同 Manny 就冇出聲喎，咁咧就慣，即係覺得好似俾我鬧咧，即係好似英皇好似多咗一個訓導主任，咁咧我就唔使煩啦。你明唔明？有條友可以乜嘢？咁但係咧，我除咗我湊啲 artist 之外咧，我喺做嘢方面咧，我反而喺阿 Manny 同埋阿楊生裏邊咧學到一啲更加點講咧，因為我人冇乜禮貌嗰陣時。我講真嘅，因為咁你知我以前行台又咩噶啦，咁所以咁我就冇乜冇唔係好有禮貌嘅人嚟嘅。我喺阿 Manny 同埋楊生度學識咗彬彬有禮啊，真嗰種禮貌咧係你會係用得著做嘢咯。你會見到楊生同埋 Manny 真係，我覺得佢呢兩位係我真恩師嚟，對我嚟講，呢佢做嘢因為喺阿葉生度學唔到。 系，然之后话系就 系，系就系， 同埋学到MV 概念， 系啦， 系。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呢个系真系做嘢应该要有个态度。咁、但我以前都冇呢个态度，原因就系因为我，譬如话对啊，退到阿叶庆嗰时候，其实都几有权威噶啦嘛，骑马嗰阵时候，你明唔明啊？揸住个咁红嘅 artist 系咪？你明唔明啊？开始嗰啲入邊嘅魔鬼就出咗嚟啦！一個人對以前對住啱啱出道嘅對住四大美人啊，我梗係有禮貌啦，咁細個啱啱先啦，最細粒係我死隱藏住啦，咁樣一做到去到飛圖嗰陣時候，揸住個咁紅嘅呢、這個人就已經可以囂啦。 會嘅，係啊， 呢個人係囂，咁你咪覺得咪即係大家都咪 你嚟求我啊嘛， 係啊，你嚟求我啊嘛，咁啊就唔識得去即係你 待人接物， 係啦，冇錯，嗰種待人接物我咪唔識，我係。即眼角，即 系俾额头啦，都唔知佢。 因为蒙蔽咗，俾个成功感蒙蔽咗。咁但去到飞图就唔系去到咩英皇，睇到杨生同 Manny 就，你咁成功都咁样，你系边个啫？你老几啫？啱唔啱先？即系咁样，我觉得呢个好好。 系嗱，因为你以前对住嗰啲都比较有经验嗰啲艺人啦，都起码行走江湖好耐。即系我呢好细个啫，我记得。我識嘅 boys 其實係啊，佢哋17歲、18歲。 啊、我好記得你旗下嘅藝人有一次咧，我哋傾傾下偈，突然間 Kitty 媽打電話過去咧，佢哋係真係有一個人 震曬啊！ 喂 ，Kitty 媽打你啊，點算啊？點啊？我真係睇住呢個樣。 唔係 幾有權威你啊嘛，電話未見到人啫。 所以我哋亦都知道，唔係去到最後一隻 Kitty 媽係唔會打俾佢哋，一打俾佢哋一整好大件事，而佢哋自己都知道，所以嗰下都驚。 所以即係但係咧，去到後期就真係有啲好大嘅改變嘅，就係因為有信仰之後啦，跟住就覺得咦，突然間好似有人敲醒咗我咁。即係我對住 Manny 同楊生學手對人有禮貌，就係都唔係對住你啲僆仔啊嘛，你明唔明白？但去到一個位咧，就真係用唔知點解突然間會有一個感覺咧，就係、我唔想再鬧你哋啦，我唔想再話啦，算啦，你做唔到我做啊。然後我就同佢講。即就嗰時就叫佢哋跑步跑馬拉松， 係係係， 叫原底其實唔係我跑噶，我只不過諗住阿 Stephen 同埋阿 Deep 又要減肥，揾咗個人，即或者個教練話，本來佢揾我做跑馬拉松，就因為咧佢揾幾個人咧就係揾其中一個師奶咁啦，即係師奶有冇做運動，咁就話俾人聽，如果呢一個好 proper 嘅訓練咧，就係、你就跑馬拉，即跑馬拉松係唔會突然間出死嗰啲。我就突然間咦靈機一觸，咦我兩個仔 OK 喎，你不如sponsor我兩個仔啦，我兩個仔點就可以幫你我做即係就一做訪問咁啦，跟住就點知咧佢個教練成日打俾我，阿 K 媽你兩個仔咧每日都要交數嘅跑數，佢冇跑啊， 你儲啲理數 啊，我已經儲到咧，我已經鬧得一次兩次第三次，我冇氣，我同自己講我唔應該咁樣鬧佢哋，算啦，我跑啦，報埋我啦，我跑，跟住咧就話。嚇、你又跑？喂，我又要打麻雀，又要翻工，又要做嘢，嚇、又要湊你哋，係咪先？跟住又應酬，而家我都跑埋嘅話，如果我都跑到，你都跑唔到嘅，你唔好講啦。我仲要我咁老添，嗰陣四十幾歲先開始跑。我咧應承咗之後有啲後悔咯，全馬黐線啦，冇諗過等。 你係從來冇跑過嘅嗰陣時？ 我冇啊，跟冇，我淨係中意，我淨係都做 disco 跳舞啫。運動就落 disco 跳舞，咁佢哋就真係好開始就即係， 梗係啦，你去喎， 係咯，你都一齊跑喎， 冇辦法啦。咁即係我同佢講，咁佢哋咪開始即係跑到咯。咁我覺得呢個幾好嘅，即係對於一班 artist 有感染力啦。 但係都係細個咧難湊喎，其實都真係嚇十零歲入到嚟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咁樣。 我嗰陣時咧教佢哋咧好好嘅，咁我覺得咧啲我同佢出去拍戲嗰陣時咧，我同佢講：喂，嗱，我服侍你冇所謂啦，你出去做嘢咧，有陣時都唔係我服侍你噶。咁就同都唔係有啲即係同埋咧，唔好俾人覺得咧你人服侍，你食完飯咧點都好，掉個飯盒，人哋幫你執一件事。拍戲咧換完衫咧，唔好捲捲埋埋俾人哋。我話你換完之後咧，你點都拍翻直佢，或者接一接佢俾人哋。我話你知唔知咧？呢一啲人咧讚你乖咧。是不得了的，因為他們才是最真實地覺得你，所以啲人不會覺得你即係冇禮貌啊咁咯。咁佢即係佢，我覺得他們真的做到。但是我覺得呢個就是因為前人俾我的教訓，即係教導啦。咁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傳承落去俾佢哋嘅，即係佢哋之後點唔理啦。咁但我都。教識佢，所以其實咧，以前我啲助手有我請噶嘛。其實我啲助手嗰時跟我咧係跟得幾好嘅。 但係你唔單止淨係教佢哋工作上嘅嘢啊嘛，即係英皇，你係教埋佢哋點樣去做人、處世，係 好緊要㗎呢、這個。 係咯，咁佢哋接唔接受到咧，或者吸唔吸收到，同埋即係畢竟都咁細個，你明唔明啊？又個個都靚仔靚女啊咁樣。咁但係譬如有時突發有啲麻煩事啊咁樣嗰啲 Kitty 媽，即係我諗。即係都 好多次 後生都好多次啦，好多唔同類型嘅事情啦，係啦，點樣見招拆招咧？其實 咁當然啦，唔係淨係我拆嘅，即係通常呢啲咧，即係我同 Manny 嘅合拍啦。 嗯， 係啊，即係佢其實佢有背後嘅軍師嚟嘅。 嗯， 係啊，即係我出去講，佢背後都係有軍師，都係一個軍，都有人即係。都人教嘅， 即係譬如 Stephen 呢啲感情生活啦， 因為我都唔可以亂講嘢噶嘛，即係我一講嘢代表公司噶嘛，咁我一定要交代咗俾我老闆，即係我老細啊，即係我啲上司啊知道啊，我先至可以講。咁但係當然大家都會諗啦，咁即係諗下點樣拆咯。 但係即係咁細個咧，你知即係嗰啲私生活有啲嘢你。你火攻你就係、是、你自己噶啦 ，Kitty 媽係咪啊？你點樣教佢哋？你點樣湊佢哋？點樣提醒 佢？我記得一次咧就，因為 boys 係我入英皇第一個 artist 時候，好好笑啊！我嘥好多時間，佢哋咧咁我有一次咧就係 Stephen 啦，成日好多緋聞噶嘛，咁咧跟住有一次咧就我就喺屋企鬧佢，我鬧完佢之後咧暈咗，即係暈咗，搭咗喺度嚇到咧，即係鬧到我成冇得再鬧，我成覺得哇好激氣啊！你知年紀大一激氣就錯 錯噶啦個人嗰陣時，跟住咧就嚇到咧阿 Kenny 話：你唔好咁激動，攞手震曬，你飲杯水先啦、啊、咁。跟住咧即係話，即係其實佢哋睇到我係真係好錫佢哋嘅，咁同埋公司睇到真係好錫佢哋嘅。即係我成日我即係話：哎 ，Kenny， 我真係哇呢班呢佢哋真係曳到咧，我話 Kenny 四月份真係曳到，我真係頂唔順咁。咁但係我覺得誒。即系话顶唔顺还顶唔顺咯，咁我觉得你公司俾咗你 机会咯。 我试过一次唔做啊，我记得有一年咧话唔做嗰阵时咧，阿 Manny 就话：你唔写你写诶，点解你唔做啊？啊，边个叫我走？佢话边个叫你走啊？咁就话佢话你写得噶啦，你凑咗佢哋。咁我咦，你讲呢句我真系唔系几写得咁咯，咁我留翻喺度嘅咁咯。咁我就嗰阵时我觉得陈伟霆都系好笑噶，陈伟霆咧就系即系出道啦，咁跟住咧，佢好笑嘅嗰时新 boys 啊，我哋同咗佢去，同咗去韩国，咁咧就系、是，咁啊就系、是、做个表演，有东方神起啊， 嗯， 咁咧跟住咧，跟住咧佢咧就，咁我就话嗱，我唔理咁多，阵间咧去到点都拱埋去同个东方神影张相噶啦，我哋发几张相，佢三个做唔到咯，三 够胆怕丑， 唔知啊，即系其实啲东方神好红噶嘛， 系啊， 做唔到啦，跟住咧我发烂渣闹佢咯。闹完佢之后咧，其实嗰日咧，原来有陈伟霆生日，跟住咧佢抽我，抽我咧，上份三条友咧就咧即系分啊，嗰阵嗰时 Danny 跟住即系有个男仔叫 Dennis 啦，三个咧就去楼下买个纸包蛋糕生日。 哦， 哇！我觉得自己我心谂我其实几内疚啊，心谂死啦，真系恶到真系，因为我时有时有啲位有时真系做得唔好，但后期我都会检讨。 佢好红啊，而家 系好红啊， 系啊，佢。你睇唔睇到佢啲特質啊？其實 有啊，都話我就係、是、其實就係見到特質。我同 Manny 講 ，Manny 真係要試 ，Manny 真係得咩？試下啦！我話唱得好唔好唔係一個重點，因為佢有 heart 啊嘛。佢嘅特質就好有火。一個人咧，陳偉霆係最好嘅俾我感覺就係佢有目標，佢為咗目標可以真係不惜一切。你諗下，佢係唔係天生咁好身形㗎？佢係粗翻嚟㗎。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同佢去，我哋去玩啦。嗰时佢都未乜点出道，咁我哋去玩啦。咁咧就去游船河啦。跟住我哋成班就坐喺度咧食嘢，食完嘢之后咧，跟住咧咁啊再坐喺度咧，咁啊大家倾偈喎。坐，跟住咧佢就开始攞咗鸡肉三文治出嚟食。跟住我，喂 William， 头先食紧嘢，你唔饱啊？点解你无端端而家攞嚟食啊？你唔饱？佢话其实头先啲嘢咧，我唔食得噶咁咯，因为佢。 哦，操架！ 哇，我好感动啊！我啲男仔一定红啊，因为咧佢喺坐喺成班同你倾偈，佢冇完全冇话觉得啊啲嘢唔食得嘅，你知啦，佢冇啊，佢就大家好似你唔觉得佢系 冇食过嘢， 好 outstanding， 你唔觉得佢，佢好融合你，跟住然后佢即系坐埋一边，你明唔明？即系先至攞啲嘢出嚟食。我觉得哇呢、這个好好，我觉得佢哋真系，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男仔系真系佢系喺为咗佢自己嘅。那個目標咧，係真係好好擺心用，好用即係好擺心機，好努力，我覺得好紅，佢實紅，我覺得實紅咯。 即係果然而家喺內地，哇！真係紅到不得了， 佢真係實紅，係啊。咁呢個人真係有目標啊嘛，所以我做人有目標好緊要。 係咁啊，但係唔係個個都好似佢咁咯，我相信咯，嗬。 佢捱咗好多年㗎啦。 唉，我知道啊，係啊。 佢真係捱咗好多年㗎啦，唔係一次嚟就， 但係捱唔一定紅㗎嘛。 係啊，但係。呢一行咧係啊葉兆卿教我嘅，你唔死咧一定有位，好似股票咁，你永遠跌到落低嘅話咧，一定會彈翻上嚟。但你喺呢個位裏邊，你點樣捉住嗰個位嘅啫？所以我好緊張啲 artist 話，即係有一個位你要捉住啊！你如果唔係，你就會可能你要等好耐啊咁。但你唔好死就得噶啦，你唔好離開呢個圈，你唔好死。總之唔好離開呢個圈啦、啊，你 係 嚇咁就得噶啦。 一定要 keep 住繼續努力啊！ 一定 keep 住繼續，系啊，我哋實紅嘅，你放心。 一定， 我到而家都未走。 再見了我的寵愛，誰願接受這種意外？你讚我。天生可爱，不愿看着我离开。同伴也话我傻，喜欢受藏，宁愿情敌再伤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中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不会变，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他指出，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确保香港政权机关牢牢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96点，升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9点，升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7，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7，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37.41美元，卖出价是1738.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Hello， 又到塔罗 Rainbow 时间啦， 又系我啊！ 好多人都好期待逢礼拜一嘅呢一个时间，因为咧硬系好似有啲心灵治愈嘅感觉嘅，每一个礼拜都咁啊！今日 Rainbow 咧就会同我哋讲，即系除咗心灵治愈之外咧，亦都希望有啲外在嘅能力去扶持自己或者帮助自己嘅。冇错 啦， 所以今日 Rainbow 带嚟嘅就系水晶 七种水晶破解你贵人。人缘定桃花， 即系都系爱情方面啦，一冧心啦，关系上面 关系啦。 但系我想话咧，有七种咁多咩？因为其实咧，即系我自己认知唔多啦。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知道譬如粉晶、士多啤梨晶、 系 粉晶、再粉晶同粉晶。 嗱，其实粉晶咧，记住系for未有对象人士先用嘅，即系话你完全冇对象，你冇中意嘅人，你大海茫茫唔知道去边度揾，你先好买水晶， 哦、 先好买粉晶，如果唔系就冇啦。 哦，即系其实原来唔同嘅水晶，譬如就算我哋上网睇到关于啲乜嘢都好啦，人际关系啊、普通朋友啊，或者我暗恋咗个人啊嗰啲，有啲人就戴晒粉红晶啦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原来都有分嘅。 夏天出世嘅你最好唔好用粉晶， 哦都会咁样分噶。不如我哋逐样讲啊。 好啊， 粉晶先，原来粉晶唔系个个都可以戴，只系你达人海茫茫，你仲未揾到一个如意郎君，或者未揾到个目标，你未去猎食呢个目标嘅时候，你就希望目标出现就戴粉晶啦。 冇错，即系譬如可能你系想识新朋友嘅，你想扩展人缘嘅，不过都系嗰句，夏天出世嘅你就唔好戴粉晶啦。 夏天嘅意思即系几月至几月啊？ 夏天出世就即系五六七月， 哦八月都已经唔当夏天。 八月系秋天嚟嘅， 哦 立秋啊。 哦， 系啊，我哋计中国节日嘅， 系啊， 嗯， 我反而成日觉得水晶系西洋嘢， 我就计中国嘅，如果我计八字嘅， 好，咁啊，所以就五六七月就唔好戴粉红水晶啦，尽量 尽量啦，因为咧未必。 最啱你啊。咁其实如果夏天出石嘅，我会建议月亮石啦，大家先再讲。咁、但系粉晶咧，佢系为咗帮你去揾一个适合你嘅对象啦。虽然佢好好靓啦，嗱，佢可以增加你嘅温柔同埋和蔼可亲嘅指数嘅。但系其实我嚟紧介绍呢七种都得噶啦，只不过系唔同 situation， 但系唔同水晶啫。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系咁讲嘅话，我话譬如戴粉红水晶啦，咁啊、除咗头先所讲，系咪即系话我轻强啲？只不过系除咗大粒之外，如果有目标嘅话，就唔系佢啦。 冇错， 定系有目标都系佢咧？ 有目标就唔好戴佢啦。我觉得有目标，譬如你嗱，你答咗我，你嘅目标系你希望同嗰个人变熟啊，定希望嗰人中意自己先？ 哦，有分嘅。 当然啦，嗱，如果系戴月亮石， 即系半进攻啦，定系极度进攻？ 冇错。嗱，如果戴月亮石咧，系令到自己温柔，咁、希望对方见到你嘅温柔，然后嚟追你啦。 系。 咁或者咧，就系因为月亮石可以帮你减肥。 哦，即系呢个， 冇错。 我只知道月亮石可以令自己变靓啲啫。 因为月亮石帮你变靓啲咧，就系佢可以令到你减肥嘅。因为佢会令到你想减肥嘅意志力变强。所以其实戴月亮石，夏天嘅人系好适合戴月亮石。 系。 咁另外咧，如果你系想增强揾一段稳定关系咧，戴月亮石都适合嘅。 哦，咁啊，即系如果有目标嘅话，就未必系佢。 冇错，因为月亮石系帮你揾心灵伴侣。咁你未必想，如果你已经有中意嘅人。咁佢唔一定系你心灵伴侣噶嘛， 系 你系想佢留意你嘛， 系 咁未必适合戴月亮石。 明白。咁好啦，咁月亮石除咗减肥变靓啲，同埋你揾到个心灵伴侣，你想佢系嘅时候先戴佢啦。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我真系已经有目标嘅话，我直情系唔得呢个人，我一定要主动出击噶啦，咁我应该戴咩咧？ 红纹石。 哦， 因为红纹石咧系渴望对方见到你嘅，但系咧，譬如有啲人想治愈情伤，都适合戴红纹石嘅。 哦， 即系譬如你真系有段感情，你一直放唔低，或者有个人你一直都唔知点样放低佢，咁你就应该戴红纹石啦。因为红纹石咧系可以帮你疗愈伤痛嘅。咁佢有玫瑰石嘅称呼啦，就系、代表佢可以将你嘅心嗰、那个郁闷可以打开佢，令到你抗压成功。 系。 咁喺日本系非常流行嘅， 系好啦。咁除咗红纹石之外啦、之后仲有咧，因为而家讲咗三种系咪？ 系，跟住第四种就系你头先讲过嘅草莓晶啦。 系， 草莓晶咧，佢系为咗你想结婚所以戴嘅。 吓、啊，系噶， 系啦，即系譬如你月亮石好似我咁嗱，其实我未 ready 结婚嘅， 系， 咁我就唔好戴草莓啦。 系， 你只系想要一个同你沟通嘅人啫。 咁如果我结咗婚，我应唔应该再戴呢个士多啤梨晶啊？ 咁你应该戴翻月亮石，因为令到你嘅魅力一直 keep 住，令到呢个人 keep 住中意你。 哦，所以就结咗婚嘅就唔好再戴士多啤梨精啦，如果唔系你就会第二次结婚。 系啦，嗱，士多啤梨精系希望变成人缘佳都得嘅，即系如果你譬如嗱草莓精同埋粉精有啲咩分别咧？就是、粉精可以交往你嘅人缘喺茫茫人海中帮你，但系草莓精就系你现有嘅人缘上面可以变得更加稳固。 哦，咁嗱，好难分别、因为如果我戴咗呢个嘅士多啤梨精嘅时候，咁、会唔会即系士多啤梨精即系草莓精啦 ？Ringo 所讲嘅，咁我想话，咁如果可能系我就系结咗婚嘅，只不过想再更加稳固我嘅人缘方面，咁会唔会有重叠？ 可以嘅、都可以嘅，因为佢有对应心轮，咁、对应心轮咧就系、可以帮你将心里面嘅郁结啊，或者想法或者一啲感情、可以释放得更好啦、而且你可以俾人哋更加觉得你系对佢好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喺稳健关系里面草莓精都可以嘅。 哦，所以就係你只要心里面諗住啲乜嘢，跟住之后就戴咗就得㗎啦，唔需要担心哦结咗婚喎唔戴得喎咁就。 或者係同理心囉，佢可以增强你嘅。 好啦，咁至于到第五种水晶啦。 係啦，第五种呢就係粉红蛋白石啦。少啲人讲呢个嘅，但我自己就觉得想要新缘分嘅，或者係有段时间真係好耐冇拍拖啦。咁你应该戴呢、這个。 哦，咁啊，仲有冇话有啲咩人就尽量唔好戴呢个呢？ 咁又冇，不过佢真係比较适合一啲想搵好耐冇，譬如你咩叫耐冇拍拖，起码两年啦。即係你有一段长时间，其实可能你嘅工作或者你嘅生活係导致你我真係冇时间諗拍拖，或者我冇时间去打理拍拖呢件事。咁、你应该戴咗蛋白石先，因为蛋白石佢係一种能量石嚟嘅，佢可以发放能量去输吸俾你，令到你更加想喺爱情里面得到一个安全感啦、或者得到长时间嘅关系、令到你会遇到嗰个人。咁所以佢有真爱之石或者丘比特之石嘅称号。 所以佢亦都可以令到你肌肤又嫩嘅。有啲人 话系啊， 冇错。 咁佢正啲定月亮石正啲咧？ 但系月亮石佢系令到你温柔，我建议带两种， 咁又可以温柔又可以减肥。 系 如果带埋呢个嘅粉红蛋白嘅话，你肌肤都嫩啲。 冇错 啊，正啊，咁啊带即系好似我咁啊带到成个手臂。 嗱，一 手咧带到手臂， 左手只可以带四条水晶嘅啫， 最多 冇错、嗯，最多其实最稳阵，我觉得两到三条， 系 冇带太多， 系如果咪混乱啊啲磁场。 冇错， 哎呀，我都识少少啦，已经开始。 当然啦，你好聪明噶嘛， 近到你多啫嘛。好啦，到第六种嘅水晶又系咩咧？ 系啦，就系、是、拉长石。 咩叫拉长石啊？ 拉长石系灰色嘅，好似月亮石咁样样，有啲光泽嘅。 嗯， 咁有啲人就叫佢灰月亮啦，但其实佢系属于。帮你找灵魂伴侣，因为它会增强你的直觉、嗯、增强你灵魂成长、 嗯、 所以有些人就说、啊、我其实对婚姻或者对是不是没什么太大要求，但我真的很想要一个人可以跟我好好倾偈、 嗯、 大家会明白内心，那你应该带拉长石、 嗯、 因为拉长石才是真正去帮你找灵魂伴侣的石头。 我想说拉长石坊间是不是比较少找到、啊、 都不是的，不过少人带一点，因为它灰色、嗯、它不是那么 cute 咯。还有就是二四六七 最后一种 是 紫水晶。 是 好多人就说蛤、啊、紫水晶都啱，是啊，如果你性格内敛想变得 open 直接坦白，那你就应该带紫水晶了。 咁、哦、但係紫水晶唔係話代表 财运 幸福啊屋企人啊咁嘅咩？ 都可以嘅、嗯、但係其实佢可以将你内敛嘅人啦、啊、变得更加 open 同埋、嗯、会变得诚实。咁、 嗯、 而且呢如果你想买俾男朋友呢、嗯、希望佢乖啲呢，其实紫水晶係做到呢个功能 嘅。好啦，咁讲完几种唔同嘅水晶啦。咁、 嗯、 但係呢有好多人都可能会好似我咁諗嘅，就係、是、Rainbow 啊，咁其实我买完个水晶返嚟之后，其实有好多人就话喂你要同佢许个愿㗎喎，或者有好多关于水晶上面嘅嘢都想问嘅。咁、嗯、首先问咗先啦，係咪真係要头先我所讲许个愿嘅对住佢。点 咁就唔使嘅，我就我自己系有许愿嘅，不过你需唔需要许系每个人自己信仰问题，你唔一定要许愿先戴水晶嘅、但系点样许咧？就将你只左手摆个水晶摆喺你左手上面，右手摆喺个水晶上面啦， 吸住佢， 吸住佢，然之后就谂你嘅愿望，幻想晒所有你希望呢条水晶会帮到你嘅一切 个画面， 冇错， 系。 咁但系头先我都讲过啦，唔同水晶有唔同功能，你唔好。讲一啲呢个水晶冇呢个功能嘅嘢， 即系譬如我揸住个粉红晶，我同佢讲我要劲多钱， 咁就唔啱啦。 我要读书攞 number one， 咁样就唔啱啦。 咁就唔啱啦。 咁好啦，咁啊，许愿啦，或者点样开启个水晶，就系头先 Rainbow 所讲啦。有啲人咧，坊间成日话唔好掂个水晶啊，你冇俾人掂啊，攞咗你磁场啊， okay、 或者紊乱个磁场，系咪真嘅咧？ 嗱，系因为咧水晶佢系保护你嘅磁场嘅圣物啦，有啲人咁讲。咁、当你人哋掂到你嘅水晶嘅时候咧，就会将佢嘅磁场捞乱咗落你嘅磁场度，咁你可以净化翻就冇问题噶。但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你掂几下条水晶就跟咗你嘅磁场，咁条水晶都好弱啫，所以我就唔好信嘅。 明白。咁好啦，咁如果你头先话净化，我点净化呢？ 净化咧，其实有三种方法。第一，可以揾鼠尾草，有一啲烟熏嘅嘢去熏去啦。 嗯。 第二，晒月光。 我揾屋企啲香得唔得噶？如果我中意嗰啲 线 都得， 因为佢线香其实佢属于线香一种，而且佢系有香出嚟。其实都已经可以做到净化作用， 即系我养下几下咁样， 唔系大概十五分钟到啦。 哦， 诶，呢十五分钟咯， 系咁好啦。咁啊，呢个净化，如果我想增强能量咧， 其实水晶咧，你多带咧就可以增强到能量嘅、 嗯。 最紧要系配合你，但有啲人咧就话，哎，我真系好唔中意带饰物，摆喺袋度得唔得？得嘅，但系个袋要更新咯，即系你真系成日黐住你嘅，咁、系可以嘅。 即系一离开咗就冇噶啦， 唔系 防护罩咁， 因为佢真系越贴近你嘅身体或者越贴近你嘅磁场、就会令到佢嘅 energy 变得更好，所以摆裤袋啊嗰啲我都觉得 OK 嘅。 明白咁啊，好啦 ，Rainbow 咧、就已经解答咗我哋关于呢个爱情或者呢个关系上面嘅水晶到底系点样啦。咁、啊，跟住一阵间一首歌翻嚟咧，都会讲一啲关于心理测验嘅。今次嘅心理测验系， 今次嘅心理测验咧就系未来一年你最有希望嘅方向。究竟是工作啊、爱情啊，定是人缘运呢？乜嘢会带俾你新希望呢？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 望对我，独属异国的艳红，你那御用偏有红，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则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糙，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塔罗 Rainbow 时间啦，咁咧我哋咧嘅社交平台入面已经有四只牌，咁啊 Rainbow 摆四只牌上去噶啦，今日就会讲啊喺今年里面边一个目标你系最容易成功嘅咧，即系譬如如果你许咗爱情嘅话，咁你今年爱情运又成唔成功？如果你喺呢个升职加薪嘅话，咁你呢一个嘅目标又成唔成功咧 ？A、B、C、D 已经有四只牌啦，咁不如我哋讲咗第一只牌先啦，第一只牌我就见到咧有。两个人揸住两杯水，即系每人揸住杯水，但系嗰杯水好得意嘅，就有两个波波或者气泡咁样上上面，即系升咗上上面，而后面有啲好鲜艳红色嘅花，同埋有蝴蝶。到底呢个系咩咧？ 呢个就系恋爱运啦。如果你拣咗一号牌嘅朋友咧，就恭喜你啦！今年恋爱运咧系你最成功嘅嘢。原因是因为咧，对方会好懂得去保护你啦，安抚你啦，同埋佢会好懂得同你好好沟通啊。 咁如果佢冇伴侣呢？ 如果佢冇伴侣，今年就可以遇到新嘅对象啦。 哇，正喎、啊！ 系啦，所以拣一号嘅朋友咧，就系、是、喺爱情运里面系今年你最成功而最有希望期待嘅嘢。咁你快啲去买嗰七条其中一条啦。 即系换言之就话，如果你头先咧就许嘅就我希望自己今年 面爱情成功，而你咁啱抽咗 A 呢只牌嘅话，哦，你就好大机会成功啦。 冇错。 好啦，咁至于 B 嗰只牌啦， 好 B 咧就系、是、金币一啦，所以如果同我一样拣 B 嘅朋友，就是、我哋今年工作最成功， 因为见到嗰只卡咧，即系嗰个塔罗卡咧，就只得一个金币，正正就系一个山丘上面嘅啫，好大个。 非常大，代表今年咧会有新嘅 project， 有新嘅事情，或者有升职加薪嘅可能性、哦。 嗯，咁我想问一下啦，会唔会俾到震佢几句，就系话佢用啲咩方法先至可以成功多啲咧？ 我会建议揾女性合作啦，或者揾女贵人帮自己都可以嘅。 哦，咁如果全公司都系男贵， 咁你可以多啲去问你嘅老婆或者你嘅爱人意见啦、 哦，或者揾女性嘅朋友都得。 都多。 哦，好啦，咁啊，至于第三只牌，第三只牌 第三只就得一把宝剑喺正中央，好、大把啦。咁佢系银色嘅剑柄啦。咁、其实咧就代表今年咧你嘅决心啊、所以如果你有一啲如果你有啲坏习惯或者有啲嘢你系好想改变改善嘅，咁呢只牌咧就会帮到你啦。代表今年咧你最有希望咧就是改变自己人生啦，掌握翻个节奏啦，同埋。最紧要系咩啊？唔好俾老细恰。 哦，咁如果好啦，就真系正正就系、哦 Rainbow 讲嗰啲嘢中晒啊，又有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啊？ 咁、我就再帮你抽一只牌啦，就系、审判啊，代表咧其实今年要转工啦，或者转新环境。当你转咗个新环境之后咧，你就会有更有决心啦，或者有更有好处咧，喺嗰个方向度成为成功人士、哦。 嗯，咁好啦，咁啊，第三， 其实转行都可以考虑嘅。 咁好啦，咁第三隻牌已经解答咗大家啦，咁到第四隻牌。 嗱，第四隻咧就有个男仔咧，戴眼镜嘅，企咗喺中央啦，咁个背景系绿色嘅，而且咧揸住四大元素，有金币、圣杯、宝剑同埋权杖。咁呢隻牌正正就系魔术师啦、代表今年咧心想事成。 诶、反而系咁啊， 冇错， 因为要乜有乜， 冇错， 求乜都得。 所以我哋两个冇拣到。 咁如果佢嘅目标，你又知道我冇，我讲俾你听我拣咩？但我真系冇拣到，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呢一只牌嘅话，我咁啱就系话，我全部都要如意，即系我本来啊， 系啊， 爱情啊，金钱啊，读书啊，全部都系由咁啱拣咗第四只牌嘅话，系咪就系每一样嘢都圆满咁解咧？ 冇错，嗱，虽然你今年冇错、 啊， 虽然今年咧再帮你抽到系宝剑皇后，有好多困难喺你面前，但系只要你一一躲一挡啊，咁就会成功噶啦。 系，只要我跨过 坚持。 坚持就得啦， 信任 系 安全感，咁你就乜都得啦。 顾名思义，好明显啦，第四只牌就已经系最好嘅牌嚟噶啦。咁啊，今日就讲啊呢个今年里面边一个目标你许下咗，或者你想定立嘅目标又最容易成功，或者你成唔成功到咧？走音添，搞到成唔成功到咧？咁啊 ，Rainbow 就解答咗大家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啦，目标呢样嘢咧，我成日都会觉得好多人都心大心细嘅。咁你又觉得点样可以令自己嗰个目标确立啲啊？又或者我定立嘅时候中嗰啲咩准确啲去定立一个目标咧？ 我通常系一个以小事为先嘅，譬如我想减20磅、我首先先2磅，跟住奖励下自己，跟住4磅奖励下自己。当你有少少成功感嘅时候，我就觉得你会越嚟越容易得到你想要嗰个目标啦。 系， 所以我觉得奖励奖罚都要对自己是公平的。 是。咁啊 ,Rainbow 头先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想的目标不要一嚟就一步登天，应该逐少逐少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加大的动力去达到自己最后的目标。例如是什么呢？不要告诉别人，就是说我今年一定要搵200万、你起码可能今年5万、10万慢慢这样搵上去，那你始终有一天就搵到200万，而不是你今年即刻就搵到200万， 没 错，那么难一点，是不是呢？ 差一点啦。还有我觉得一步步慢慢做，那个成功感是令到你 practice， 令到你自己到最后你会好相信自己得咯。 系， 因为其实好多人点解到最后目标唔成功就系兜自己嘛。 嗯， 咁如果你唔去兜自己嘅时候，你咪更加容易成功咯。 系，今日咧 thank you 晒 Rainbow， 好，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某个密友，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事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亩，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捐书收。一对 对手封了一个门口，又幸有某某现身与撑过，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重过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粪土，新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就换场景绝胜，重获新生要适应。像从未远走，我的伤口你亦有，垂头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民救我内疚，要长进献丑，能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再漫步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粪土，新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就换场景。 其实用啲咩方法先至可以令到自己鍾意嘅人对自己都有心跳呢？ 你一定要有心跳先噶，佢亦都要有，如果唔系就唔喺度噶啦。 系啊，咁啊 ，Wing Boy 都解答咗我哋啦，帮我哋点样可以用外来嘅力量啦，可以帮助佢哋，令到我哋会有桃花运增强。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嘅女仔都系，你自己开心笑得多啲咧，其实好吸引噶， 吸引力法则啫。 系，唔系啊，真系噶。不过如果戴住口罩，可能睇唔到啫。吓，我哋成日笑都好吸引啦。 多谢。咁啊，不如而家虽然戴住口罩，但我哋戴住口罩听住头先首歌先，胡鸿钧嘅《心跳耳直》。 系啦，咁啊，大家继续都留喺我哋二台听我哋节目噶啦噃， 系啊，咁啊，彭晴就礼拜五再见啦， 系啦，咁听日继续见到你啦， 好啊， 喵喵，系嘛， 系啊，拜拜。